营养不会流失、 嗯、 同时的话呢您只需要泡发一分钟左右时间就可以来喝了。 是的，好的，那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是两个口味，一个呢是薏米枸杞啊，这个银耳羹 无糖的 啊，无糖的、 嗯、 一共是50包、 嗯、 另外呢我们还要赠给大家25包呢果脆银耳，就是以水果为主、 嗯、 加上这个银耳、啊、 没错， 冻干而成的、 嗯、 另外还要赠给大家呢通银耳羹的一个杯子， 没错， 今天我们的价格是399，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 盛夏八月，在北京电台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盛夏大促开始了。在八月的每个周五、周六、周日、周一，新用户首次进店即可领取50元优惠券，下单即可立减50元，老会员进店也有优惠哦。详情关注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 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佳，李佳你好。 周老师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这个鸭子的吃法呢真的是非常多啊、 嗯、 但是有名的就是无外乎烤鸭了。 对。 当然这烤鸭说起真心话，您到那个店里去吃呢啊、 嗯、 刚烤出炉的那烤鸭确实好吃。 嗯。 但是呢如果您拿回家去，或者说那个像外地人从北京买完烤鸭回去以后、 嗯、 您一溜或怎么样，那味儿还真不太是味。 是的，其实咱们都说北京人、嗯、说北京人会吃爱吃鸭子。 对。 我觉得这点没问题，咱北京烤鸭一年吃那么多只、嗯、那么多烤鸭店，但是您说北京人会吃鸭子、 哎、 这一点 这还说不上， 咱还真得打一个问号。 嗯， 全国凭着吃鸭子重要的有名的消耗鸭子多的那个城市是哪儿呢、 嗯、 真不是北京， 对， 南京。 南京， 哎，南京人爱吃鸭子，但是呢会吃鸭子吧，我觉得哈烤鸭是一类、 嗯、 还有呢除了南京那边有咸水鸭，您看在那个湖南那边有酱板鸭、 嗯、 还有一种鸭子也很有名，大家可能没吃过，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可以说说这个、 嗯、 这种东西叫做荷叶鸭。 哎，而且这个荷叶鸭特别适合在这个天热的时候、 哎、 夏天吃、 嗯、 为什么呢？因为这鸭子本身就凉性的， 是的、 啊、这个夏天吃了以后呢也不上火，挺好的、 嗯、 是吧。另外呢荷叶鸭它是用荷叶包裹的这个鸭子做成的， 对， 荷叶本身呢它有一种清香四溢的感觉， 荷叶本身很健康， 所以呢你说你甭吃哈、啊、你闻那个荷叶香你都感觉清爽。 哎，其实呢、 嗯、 说一个地儿产一个地儿的好吃的，北京出烤鸭呢是因为有皇宫有这个吊炉焖炉的这种工艺出来、 嗯、是。 这荷叶鸭从哪儿产呢？湖边产的。 哎， 微山湖，微山湖离咱北京也不远哈、 啊、山东 啊, 啊在就在山东，您那也不远，铁道游击队那个地儿大家都熟、 嗯、 对吧， 对对对对， 有湖就会有好的鸭子、 嗯、 有好的荷叶，所以用呢用当地的这个好鸭子好荷叶，所以当地人就会做出一个特别好吃的就荷叶鸭，在当地流传了很久，今天咱们把它带到节目当中来、 嗯、 咱先跟大家说说怎么弄的， 是 特好吃。首先呀、啊、这个什么酱鸡酱鸭子做之前呀、啊、必须先上色、 嗯、 上色的时候现在很多普通的是拿那个化学颜料一杀，颜色一烧就出来，就红艳艳的漂亮的、 哎、 这个呢是人家按传统的工艺、 嗯、 什么呢，素油热油一淋、 哦、 淋上了之后整个鸭皮的颜色就变了，有那种焦黄色、 嗯、 那个焦香味也出来了，淋完之后然后老汤煮、 嗯、 老汤炖煮之后，鸭子呀这个炖煮这工艺是非常要手艺的、 嗯、 做不好就腥， 对 对吧， 鸭子不好做 鸭腥味、嗯、但是做好了真香， 对 对吧，人必须是按照老汤老料把那个卤完了，卤完出来之后趁着热乎气儿，周老师这一点特别重要， 嗯， 因为都在当地去吃的时候说一定趁着热乎气儿 赶快给它包上， 赶紧拿荷叶给它包 上， 为什么呢，热上冷缩，趁着热乎气儿用那个鸭肉那个热乎气儿把那个荷叶呀给它熏透了， 嗯， 然后呢再随着这个鸭肉慢慢回冷，味道会回来，回来之后呢荷叶那个清香味会一点一点进到那个 鸭 子里边 了，对， 它必须得晾一段时间进到那鸭子里边，所以荷叶那个也是熟制的清香味也进来了，而且呢迅速卤出来那个汤啊它会慢慢冒气儿、 嗯， 那个时候是它很多的那种